其實咧都會係大幅下跌嘅嗰、那個嘅即係中和抗體。咁所以一定係打第三劑。當你打第三劑咧，其實那個保護力咧就會係升翻上一個好高嘅水平。咁亦都有足夠嘅水平咧，係保護嗰個嘅對付奧密克戎病毒。你做 決定，香港電台同你一齊全城抗疫。 香港電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週推介。 殿堂級吉他手 Slash 離開了 Guns N' Roses， 同過很多朋友合作，譬如 Michael Jackson 也都有同這一位的 Velvet Revolver 的主音合作、啊、Miles Kennedy and the Conspirators。Miles Kennedy 咧，把聲有啲似 S Rose 啦，但系其實佢都有一隊樂隊咧，就係 Velvet Revolver 啦，佢係做主音嘅。呢個禮拜上升到係第三位 ，Slash featuring Miles Kennedy and the Conspirators， Fill My World。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生日快乐啊！恭喜发财啊！ 咩都 好啊！身体健康，青春常驻啊！四字词全部攞晒出嚟啊！ 系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耶！ 求其到啊！真系大年初二，同咁多位听众继续拜个年先。 耶耶耶耶耶耶耶！咁啊，唔知你而家呢一刻做紧啲咩咧？咁你有冇得出去拜年咧？或者啲 friend 嚟到屋企做紧啲乜嘢咧？咁样 我想去转风车，总之我而家未得闲，但系我要去 转风车啊嘛， 系啦。 其实有啲嘢系新年应该啲人会做，但系我都冇乜点做过噶。譬如话要去马场行咯， 今年都冇啦， 今年冇啦， 系 啊，冇开放啊，以前都冇去过啦，跟住又唔知嗰啲之后唔知初几去车工定咩嗰啲行嗰啲咧， 都冇咯。 咁咩都冇做呢啲， 咁都好嘅。今年起码都有好多人陪你一齐，冇得做咯。咁样算唔算一个安慰？好似好衰咁样，但系 我觉得要帮自己，好似谂翻一啲属于自己嘅习俗啊， 系 俾自己喺呢啲傳統節日應該要做嘅 嘢，自己一定會做嘅嘢， 係啦， 有嘅喎，有喎，真係有嘅。 你有 㗎？有我唔知道你會唔會啦。尤其我啦，即係琴日啊，其實琴日都應該可以講，不過冇講到，因為今日講翻。我逢親咧好奇怪嘅，我逢親呢個年三十晚咧，咁第二日就即係預咗可以瞓 晏啲 啦咁樣。咁我就會夜一夜先瞓。咁通常會做啲咩咧？咁一定係睇下啲賀年電影啊。 係。 咁但係我又得意嘅，我又會 去過雞年嗰啲。 一定要係即係個人，我覺得我個人真係 cheap 開就好 cheap 嘅。我一定要去買個嗰啲杯面啊，我去嗰啲七仔買個嗰啲大大個嗰啲可能係嗰啲。 海鮮味啊， 唔係呢只嗰啲雞面啊嗰啲啊， 即係花雕雞面啊嗰啲啊，係啊，中式啲嗰啲啊， 哦，紅燒牛肉 啦，紅燒牛肉嗰啲係啦， 因為農曆新要食中式嘢， 同埋個感覺上好似唉食好啲啦，雖然係杯面都唔知好 喺邊啦，但 係感覺上好似好豐富咁樣，咁一路錄住個杯面，咁然後一路就睇賀年電影。咁贺年电影我谂大家都会睇嘅，咁但系通常睇都系电视播过几套啦。呢 咕呢咕新年财每年必睇， 离不开啊！咁我自己啲品味啊奇怪啲嘅，我同其他人拣嗰啲好唔同嘅。 恐惧斗室咁啊？ 咁又冇。 人形蜈蚣 近嘅，近嘅都系呢啲诶，人哋睇落去吓、啊，新年睇呢啲唔系啊嘛？ 人肉叉烧包 唔系啊。都其實都係笑片嚟嘅，即係都歡樂嘅，唔會睇完個人覺得心慌慌嗰種。就係呢一個周星馳嘅回魂嘅，好似好唔吉利咁，但係我好中意，唔知點解就係咧人哋新年哦，你睇行運一條龍咩？哇，特別啲嘅，懶係要我一定要睇回魂嘅。 幾時開始㗎呢、這個？ 早幾年咯，我都唔知點解會有個咁奇怪嘅。我諗都呢個習俗持續咗5、6年啦，俾我自己。 咁有冇捉埋你老婆睇啊？ 有，佢就系、是、我谂啊，其实都关佢事，我觉得。又就系同佢认识咗佢之后咧，每年嘅呢啲时间都会一齐睇回魂嘅。咁啊，成为一个习俗，就系大家到时到后就话，不如睇回魂嘢啦，咁样。 佢都中意嘅， 佢都中 意嘅，周星驰嘅戏嘅。 其实佢唔系睇晒，即系佢唔系嗰啲熟读晒、但系佢大致上都起码佢识得分算死草啊嗰啲嘅，但系我分唔到嘅。 咁如果你问佢，我上等威风显现一身苦胆，佢会唔会对到下联出嚟啊？ 可能佢识得啊。之前咧，佢因為喺呢一個 Netflix 上邊上咗架噶嘛，呢啲咁，然後咧佢特登走去扭去呢個英文字幕嗰度睇下人哋點樣譯呢啲。 係啊 ，A for A level 係啦。可能你問佢英文嗰個對聯點樣答，佢會識答你咯。 係啊，我嗰時有一次睇、 特登去睇咯， 又睇咗《唐伯虎點秋香》睇咗好多次，跟住因為你新年又播啊，總之你平日啲 friend 嚟又會播啦。好奇就係咁樣佢點樣譯，然後就咩 A for Apple，B 二十 B， 跟住 C for 咩咁啊？ 但我想講咧，講起呢、一個位呢零零舍舍就係呢一 part 啫。其實咧好多唔同語言嘅配音版係好有心機嘅，即係例如日文版咧，佢都有特登用翻日文嘅一啲方式去做呢、對 對 嘅。 哦，系啊， 系啊，佢又会唔太离题嘅底下，佢会用日式嘅一个方式去写咗呢啲对对出嚟，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揾翻，或者喺呢个串流平台嗰度睇翻。 咁系你意思系转字幕就已经睇得到啊？定系 你 转埋个 配音啊？你转埋个配音，佢用个配音咧，佢配音都系用日文嗰个一啲佢哋自己写嗰啲叫做匪句嘅方式去講㗎，好有趣嘅， 幾得意喎！我好好奇究竟邊個配唐伯虎咧？咁咩係咯？ 我諗你唔識啦，係嘛？嗰啲聲優好耐㗎咯，應該 唔知喎。 唔係，不過你係日本聲優 KOL， 我唔夠膽。 即 係 可能明星咯，可能佢係明星，未去到 KOL。 你都好熟悉啊！ 我一上網 search 就有咯喎。 嚇係啊！ 日文版《唐伯虎點秋香》日本聲優雞翼哥的神高級配音喎， 即系边个嚟啊？ 小计嘢，我中意食，即系佢讲即系日文版佢点样可以神配音咯？ 系佢呢一套系配得非常之好嘅，所以其实大家如果年年都睇广东话版嘅唐伯虎点秋香咧，其实今年可以试下睇日文版系好有趣。 平田广明啊， 唔识我， 我听过， 我唔识啊吓， 我听过佢个名啊， 好劲啊！ 原来佢话。除了唐伯虎点秋香，他都是帮星爷其他角色献声的，譬如国产007的007啦，陀威龙的周星星都是的。跟着他说也有帮刘德华配音和Johnny Depp 的御用声优在日本那边。 哦， 即系好似以前嘅电影，宝全叔啊，帮阿洪金宝配咁样，嗰把声 永远都系佢把声去配噶嘛。 系啊，你就会知道系嗰啲声。咁所以其实喺其他地方都一样咯。系啊，平田广明啊，我唔记得， 因为老前辈嚟。 系啊，我唔记得边套动漫有。 唔系啊嘛，你真系个 library 劲到咁。 我因为我记得佢个名。 哦， 《醉游记》配呢个沙悟净啊， 哦、 即系沙僧，跟住数码暴龙就系配狮子兽咯。 吓，哦，原来系佢啊， 系啊 ，One Piece 就系配山治咯。 吓， 嗱，你一讲呢啲名字你就知系边个啦，系好得意噶。 One Piece 山治我就知， 系嘛，你就即刻会知啦。 但是完全联想不到、啊。 咪劲咯。 听落去把声又唔系好似咁样，再翻去再听多次先等我。 系啊，我觉得好得意就系咧，即系点解我即系题外话，中意睇边啲声优等等，就系因为可能你睇过唔同嘅作品，知道我哋系会知嗰啲角色嘅， 系， 但系未必知佢背后个名。但系好似头先嗰个过程就讲翻俾你听，我、哦、原来同一个人系佢，系佢 咁就好有惊喜，同埋觉得佢好犀利啦，咁 样系啊，你就会觉得好过瘾咯。 咁你咧，你即系我就中意睇呢一个即系好奇怪 回魂夜啦。 你新年有冇啲自好专属你自己好奇怪？ 我同大家都一样，呢股呢股新年财， 咁呢啲好基本啦、 啊。因为咧，农历新年，我觉得真系一个好嘅藉口，同屋企人啦，同亲戚、同朋友咧去打麻雀嘅。 系 平时以前读书会咯，去星期六日，真系。 就冇嘢做啦， 就去个 friend 屋企，就我哋话倾 pro， 但系早少少去预松啲时间，倾完之后就打牌。 咁其实倾 project 就倾十分钟， 唔系重点嚟嘅，系啊，唔系重点嚟嘅。 跟住就 通常都翻屋企自己做噶啦嘛。 系啊。 咁所以以前就会特登去朋友屋企打咯。咁、嗯、我谂大学之后都少，都系同自己中学同学会约打嘅。咁农历新年就系最好嘅机会啦。同埋因为我屋企阿爸阿妈会啦，咁我啲朋友又会上嚟我屋企。 Okay. 其实系佢哋会同我阿爸阿妈打牌。 哇，好开心喎、啊！呢啲关系 最癫有一次系约打牌，但系我喺电台做嘢要迟收工。 系 咁，佢哋其他人都好得闲，想早啲开波。于是乎，我未放工，佢哋已经上咗我屋企同我阿妈打紧。 哇！ 我翻到打开门口就系我三个 friend 同我阿妈已经喺度打紧啦。 系、哎、你帮佢买啲嘢食先啦，咁样啊嘛，唔使翻上嚟住啊仔咁样啊嘛。 因为麻雀台咧又系一种，又系一种嘅。language 嚟，好似有啲人有啲兴趣，都系啦。譬如可能酒，有时都会啦咁。跟住有一次嗰个 combination 好得意，就系譬如我啦，加我个 friend 同埋另一个 friend 嘅老婆同埋我老豆啦，即系千奇百趣嘅关系。 唔系，同埋好神奇嘅呢啲 combination 咧，你平时可能坐低食饭咧，大家系。唔知講乜嘢好嘅、嗯，即係你係傾唔到偈，即係大家可能都係最基本嗰啲關心下你最近工作點啊嗰啲嘢啦。一埋到嗰個桌台嗰度咧，就叭叭聲就有好多話題出嚟，甚至乎即係就算冇一啲好特定嘅話題咧，就唔知點解冇咗嗰個年齡嘅差距，或者冇咗輩份嘅差距，好得意嘅。 因為你有一樣嘢可以作為題材嘛， 嗯嗯嗯， 你其他人唔知講咩都好啦，但係麻雀本身發生緊嘅事情，你可以作為題材。 係啊係啊。 咁當然啦，如果你係中意捉棋嘅，好健康嘅，咁、你都可以試下嘅。咁你捉棋都係題材，你玩波子棋都得，咁冇所謂嘅。 後翼棄兵嘅象棋版， 你都一齊玩生命之旅，我都出嚟唔著，都可以嘅。 狼人殺啦，一齊。 同埋阿爸阿妈一齐玩狼人杀， 都得噶，都得噶， 都几过瘾啦。 年啊嘛，有咩所谓啊？最紧要开开心心。 咁所以新年麻雀呢个活动，首先对于我嚟讲就系一定系会噶啦，点、都会打场噶啦。 系系， 只不过同边个打嘅啫。 今年打咗未啊？ 今年未。 今年 想约 啦， 想约 未得闲啊？ 未约到。 俾时间，俾心机啦。 我提我话有一年咧，我个 friend 屋企咧又系第一次见佢爸爸妈妈咁啊，你都学玩呢个天狗同牌九， 喂唔识、 啊， 真系 唔 识、 啊，我都唔识啊， 唔识、啊、到而家都。 但系其实佢其实都系嗰啲逻辑嚟嘅，即系好似你点样赢，你有啲 combination 咁、 哦， 只不过 即系总之你砌到又可以当好似食糊， 系啦，左搭右搭咁。跟住但系佢里边一啲食糊嘅方法，佢有名嘅，即系譬如我哋麻雀就对对糊啊、清一色呢啲 term 啦。咁、我唔记得牌九天狗嘅分别啦，太耐之前。咁佢有一啲叫至尊宝嘅东西。 至尊宝我谂又谂又周星驰添，喂。 同埋佢里边有一啲嘅俗语，其实系可能你楞翻去以前一啲歌里边啊。 系 即系你最 cliche 打咗英雄传里边嗰啲，你大家识打麻雀会知。但系原来有一啲 terms 放喺其他嘅。歌里面可能你会出现过啦，或者一啲谚语啊，系咪叫谚语呢？啊，嗰啲啦，系啦系啦，即系嗰啲咁，咁你就会即系譬如你坐定粒六咁样，咁你都知道可能系你喺某啲嘅游戏当中，六系好紧要嘅，或者三粒六为色咁样。 O K， 咁系有呢啲，咁所以嗰阵时就学玩咁咯，玩一个下昼咯，其实都唔易嘅。 仲记唔记得啊？ 唔记得啦，真系。 我呢排咧反而咧因为即系打牌打得耐咧，都已经开始同啲。朋友悶悶地咧，想買即係想 買呀好整呀，我唔知喺邊度搬一副返嚟都好啦。之前呢電視節目呢有一副牌呢係融入咗一啲 board game 嘅元素嘅。 即係麻雀嘅變奏。 係啦，係佢個 base 係麻雀，但係可能佢有幾隻牌可能當啲番子，可能唔係番子嚟嘅，抽咗可能其中一隻呢。係啦，呢啲嘢啦，就係全部人可能向左面換一隻牌咁嗰啲。 美國麻雀13隻啦，中間可以要求再換牌。 咁然後呢我啲朋友就哇好想搬一副返去試下，覺得好好玩喎、啊、未試過喎、啊。咁但係講咗好耐，到而家都未搬到呢一副嘢返嚟。我諗住係時候即係趁嚟緊啦，即係如果有啲時間呢就去物色返一副咁樣，或者自己可能抄返個節目呢，將嗰啲牌自己換咗去記低啲規矩呢、哦、自己就玩一轉。 你麻雀裏面有啲白色㗎嘛。 係呀係呀。 你喺度寫上去啦。 都得都得都得都得都得咁樣。 因為我覺得即係以返麻雀呢張我稱佢為 board game 啦，好正面啦，係咪先。其實佢都好多款式㗎嘛。即係一路玩嚟玩去都係叫做香港麻雀或者廣東牌。但其實台灣牌我唔識打嘅。跟住聽人講話其實日本麻雀嗰種係好好玩嘅，跟住唔知道越南嘅打法咁樣，即其實係未 explore。 我完全唔識喎， 我唔識啊，我都唔識啊。 越南都有越南打法， 有。嗰陣時去我，因為我舅父長喺越南，嗰陣時有一年過年去佢嗰度，好似佢就教我哋玩，完全唔記得啊。 OK， 冇印象啊， 係啦。但係係唔同嘅， 唔同嘅啲、okay. 食壺嗰啲都唔同。譬如日本佢有一種食壺係。叫唔知咩咩咩戰國無雙啊！ 哦，我有啲印象啊，細個咧玩 Game Boy 嗰陣時， 佢有噶嘛，啲梯好型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但係大個之後冇去學翻，我都覺得嗰個日本麻雀又係好有趣嘅。 我聽聞過日本麻雀係幾好玩，但係 啲名好有型先啦，起碼。 係啊，其實因為你要揾到一啲人個 level 差唔多、 嗯， 例如日本麻雀為例，大家全部都未玩過，大家都有興趣一齊去學咧先過癮嘅。 係啊，是但係算啦，我連廣東牌都未得學得好。 我約啊，去約你嗰度玩啦、 啊。約你嗰度會唔會好啲啊？你嗰度又坐山又望海又剩咁 樣。冇㗎，但屋企有人睇到嘛。 我嗰度家徒四壁啊。 咁開心啊。 三隻貓啊。 所以麻雀呢個活動係咯、嗯。所以點解我話呢咕呢咕新年財呢套戲就大家都好多都人好多人都係，但係對於我嚟講都重要，就係因為我成件事都包住曬、 嗯。 你見到麻雀電影係會特別開心，因為嗰啲牌咧、嗯，你平時真係你唔會點樣摸到。 係，即係邊有咁容易俾個天狐你啊？講真句。 啊，老朋友翻嚟咯喎！但係今年再睇，其實個體會同上年都好近嘅，即係你再睇到就係、是、除咗以前睇麻雀電影就係講哇食嗰啲壺好靚啊，好正之外。就係佢點樣打逆境牌，我覺得呢個呢個新年財相對於其他突出就係因為講劉德華佢中間有一段佢真係手風好差，係 啦， 佢點樣轉嗰個思維就係去即係用腦去玩呢一件事， 點樣去安全打啲安全牌，慢慢打翻順咧，即係越壞嘅牌越爛嘅牌就越要用心打嘛。 耶、yeah. ， 呢個道理我明啊，但係我開始試過打完之後發現都係呃人嘅。越烂嘅牌就应该越早放弃， 起身 系啦，或者可能求求其其出冲俾人输少啲。 哇！咁咪左手推牌，右手你烟灰缸，眯埋眼，眯落去，眯落去，眯落去咁啊！ 系啦，系啦，系啦， 系咁样啦。咁啊，系咯。唉，讲完之后又好想。 唉，听日有冇时间啊？初三朝早啦，早啲起身啦。 开工前，开工前出嚟喺度打系嘛？啊，冇啊！啲新年嘢，大家应节。咁啊，梗系继续，我哋呢度都应节啦，苏动音乐用音乐嚟同你继续应节啦。有请大宇哥出场啊！红桃大宇喜迎春啊！ 你听锣鼓响一片，声声送旧年。你看大众多。唱歌。

闹市跟繁华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再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斌神，今日虽然只是年初二，但好像已经没什么地方要去咁咯，好闷啊！ 吓，波城不是啊嘛？年初二，听日唔使拜年，你竟然冇 call 翻朋友出嚟？ Call my name， 难得咁人齐，大家都放假嘛，系嘅，冇乜地方可以出去玩，都可以在你屋企嘅啫。 艰苦说人生，生死正情爱恨，在这七天的假期，不说过，不说因，披一块围巾。 尘埃，伸手扫掉灾。 其实呢个假期是可以好正的，听下啊，张柳应婷 MM 七，记得咧以前读书嘅时候咧，其实虽然咁讲好似有啲唔好孝顺啊，但好多时候新年假期就好多同学仔会约埋男男女女一起出去玩，行下山啊，烧下嘢食咁样。我见证住好多嘅 puppy love 就系嗰阵时孕育出嚟噶啦。 你太流行前卫，我极其自卑，用象底见蓝墨契是有点失礼。你笑容含糖分，但是有点矮，仍然未加速心跳，无法降低，消失了姿势。期待初恋的感觉太空虚，沉默是寂寞的伴侣。愿望你一世，外貌仿佛梁朝伟，垫你的心肺。你眼神上传递，着是我的攻势，时常用指尖剁我面颊，已经思想已在曳。期待初恋的感觉太空虚，沉默是寂寞的伴侣。曾幻想一天触碰你身躯。尽在陪我沉醉，心里面的秘密。 水就不需说下去，热吻就干脆。 当然啦，假期有咁多日，你可以好好分配自己时间，陪朋友、陪女友、陪男友之余，记得都要陪下屋企人嘅。有193嘅《再次 Puppy Love》，尤其爹哋妈咪啦，新年系一个好好嘅机会，把握住。 几多天我与你未尽情谈心过，不过贪着总放了一碗冷汤。心与担心那边较多， I don't know， 但我却不知怎去讲。眼见你头发白咗，皱纹越嚟越清楚，话变变白光，想讲但一拖再拖，直到梦到你离开我，冇办法收翻冇讲嘅说话，唔想后悔冇做过抉择，从未为你说什么。So I sing a love song for you， 仍然你说的，别犹豫。你话命运像冒险一般，不免经过低洼，但是一转身可找到这家，可我真的够珍惜相处吗？ 住净系斗利是啊，衰仔！呢个世界所有嘢都系 give and take， 要记得攞咗嘅嘢，你有冇能力偿还呢？你有冇回望自己人生？系喎，系时候清下数噶喎。 习惯了，惯了，接近不会 so sad。 so sad. 坐着坐着其实没有 so bad， 习惯了惯了其实不会 so sad。 Not so sad， 追了 Jackson， 追了 2011， 没想那么多的我放下了一切都去加满，紧张拿着 one way ticket， 扣着三个行李箱，拿着你们 pocket 只有音乐的理想，纠结了很久自己是否能够克服家的担心， This bad ain't got no preview， 不是他的白马开始了帮我收拾衣服，这样就是除了默认心里行的一步，不顺利的也绝对不会跟爸妈说，但是自己不够有时心里都难过，没事不用担心很不寂寞，做儿子的我们肯定都会当的说，记得上次家常菜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地方叫做建的 DDR 前的出口，一定搜街道附近走了一周，就听到熟悉的语言在那一餐的门口，点了一碗早饭，觉得特别快乐，虽然非常简单，一个阿姨聊了几句话吃到一半，她今天摸了我的头，叫我不用买单，这孩子一个人在这里大便不容易，叫厨房给孩子来煮几个煎蛋，回家的路上眼泪掉了下来，天气很冷，但一点我的心酸暖， 在哪里双手别世界各地，无论我人在哪里，把这一切在怀里，走走走走走，其实没有输赢，习惯了惯了，其实不会输赢，走走走走，其实没有输赢，习惯了惯了，其实不会输赢。 Team Brand Panda Pack TWD East and the West Connecting all the Dutch culture league， Team Brand Record 播放在你耳机里，要求过去见着四个熊猫在故事里，我还是那个我，抬头四十五度神奇的还是同一个梦，我本来手里拿着铅笔成了麦克风，大大力的我 say it Jackson went from China cause this is my home， 坐着坐着其实没有输 算宣布东京都进入紧急状态，但仍然保持警惕。非洲国家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生罕见意外，一条高压电缆截断，压在多间房屋和一个市场，造成至少25人死亡。警方说事发在当地星期三，首都金沙萨郊区高压电缆突然断裂，压在房屋和市场上，几个人当场丧生。有相信在事故现场的网上片段显示，民众围着几具倒卧在水坑的尸体哭泣，周围散落着新鲜的农产品。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一道广阔云带为该区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多云，今晚和明早上有几阵雨和薄雾，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

系啦，亦都系由我哋嘅监制，都系亲笔用毛笔字写嘅。 系啦，咁啊食啲好意头嘅，攞咗你个风字做呢个切入点啊，风生水起嘅， 祝愿嚟嘅，祝愿嚟嘅。 哇，佢啲字系我唔敢拎我嗰啲出嚟，点 解？ 攞攞攞，好靓好靓， 唔紧要，你都攞你嗰、那个，因为都见你有，因为今次嘅新歌第一首自己歌咧，我见你都有写。哦，佢写埋苏动音乐， 我写埋你哋嘅节目名， 多谢多谢。 哦，我哋送出去送得到啊，今次我哋收到啊， 多谢。 一个特别啲嘅见面礼啊嘛， 多谢你。 我哋都终于有呢一个毛笔字嘅 收到音乐，系因为譬如佢送出去咧，我哋嗰啲都系吸引嚟嘅，系、我哋都费事搞监制写咁多字啊嘛。但系你咪即系间唔中都有写下毛笔嗰啲咁样噶？ 不嬲都对于画画啊、艺术啊嗰啲嘢有兴趣嘅，咁所以有我之前 busking 嘅 team 个 logo 都系我挥笔。唔好讲挥笔啦，好似好即系我写出嚟嘅，咁啊，不过都经过拣选嘅，因为我啲书法技巧都唔系真系太好嘅啫，都系慢慢练翻嚟嘅。 好好啊，你试下叫我呢啲写，真系唔得了啊！ 我应该都会写到嗰啲幼稚园嗰啲书法出嚟咯。 佢都系咁 样，多啲练习就得噶。 咁但系咧，即系喺呢一部分我哋认识下 Eric 先嘅。咁因为有听众应该都有机会听过名字或者睇过你，可能喺电视上面出现，就系2018年嘅时候造星嘅时候，咁啊又参加比赛啦， 第一届啊嘛，系嘛？ 第一届啊嘛，嗰阵时 系冇错。其实点解会参加比赛咧？系因为我之前2017年开始比较好频密去 busking 嘅， 系 咁咁啱当时个比赛开始招募啦，咁样咁佢就去唔同嘅有音乐嘅地方，佢都即系去approach 下我哋咁样啦。咁所以发出邀请咧，佢其实系 IGDM 嘅，就有冇兴趣啊咁样。 系 咁，所以就最尾就参加咗全民造星。咁参加咗个比赛，即系参加紧嘅时候都唔系真系好大决心话要即系入行咁样嘅。咁纯粹系中意音乐，中意唱歌。咁但系对于表演嗰个睇法咧，其实呢三年都有啲唔同嘅，系咯。 咁嗰阵时嗰个心态抱住系点样样去玩一个比赛嘅？即系个谂法系，我想 achieve 啲乜嘢咧？喺里边有冇咁？ 其实真系冇呢啲咁嘅目标嘅，即系我好当佢系一个唱歌比赛本身嘅谂法系啦。咁想将自己嘅音乐分享，因为当时我参加比赛嗰首歌咧，就系我 busking 嘅时候个吉他手作曲，我作词嘅，系啊，咁所以就想同大家分享我嘅作品咁嘅心态咯。 嗰阵时咁嗰首歌系即系叫咩名啊？关于啲乜嘢啊？嗰阵时 叫做不再想你，啲好 classic 嘅情歌嚟嘅， 系系咁啊，所以就攞啲原创歌去参加比赛， 冇错冇错。 咁但系跟住到比赛完咗之后咧，咁。 比赛完咗，其实喺拍摄 MV 啦，即系佢因为佢要去拍 MV 啦，需要排舞啦。咁排舞至到比赛完结咧，其实都系一个好短嘅时间，所以可能个心态都未算话好适应，或者知道发生紧咩事。咁所以停咗大半年半年到啦，都冇去谂关于即系唱歌啊嗰啲嘢。咁就慢慢咧就。識咗啲朋友嘛，我有啲餐廳嘅 show 咁樣，咁就去做下表演，就開始就慢慢就 pick up 翻音樂咯，再次。 咁係一個咩嘢嘅因素，或者可能係一個轉捩點，令到你今年決定係好似係啱咯？呢個時候要去有自己嘅作品推出去，俾大家認識多啲關於你噶咯。 我覺得成條路咧好似鋪好咗咁樣，即係咧有比賽嘅經歷啦，跟住又。有餐廳唱歌嘅經歷，其實我而家同公司認識都係因為餐廳嘅啫，即係機緣巧合底下認識。其實老闆係我餐廳嘅客嚟嘅， 係跟住就聽到你唱嗰陣嘛， 係啦冇錯，跟住就同佢認識咗咁樣，咁佢又知道我有做創作咁樣，所以就慢慢我哋傾傾下，不如就。你出首你自己嘅歌啦，咁样。 咁但系到而家嘅老板 approach 你嗰一刻嘅你，系咪开始已经有翻即系翻嚟啦？有一种其实我都真系中意音乐，如果有机会都想试，系咪已经开始进入翻呢个状态噶啦？嗰阵时 你讲得啱嘅，越嚟越即系多嘅嗰个感觉，即系本身可能参加完比赛，对自己唱歌冇乜信心啊，跟住又觉得我好似又唔好适合表演啊咁，因为见到佢哋啲表演好厉害啦，咁所以就慢慢透过喺餐厅嗰度唱啦，咁有多啲人 即係叫做讚賞下咧，咁、那個自信心都會翻翻嚟嘅。咁同埋其實一直都有唔多啦，咁但係即係我其實產量好低嘅創作方面，咁但係都有個心喺度做創作。咁而家即係有個機會俾我去花好多時間落去創作，咁我都會覺得要捉緊呢個機會咯。 係，咁嗰時話諗住即係簽你成為公司嘅叫做artist， 跟住出歌啊，有原創歌咁。嗰時你自己有冇一啲嘅 hesitation 定係都冇啊？ 有考慮嘅時間嘅，不過就唔長，因為我覺得喺人生咩都要試下嘅。咁所以我就唔會話哇嗰、那個後果，因為冇人知噶嘛後果，你都要做咗出嚟先知道。所以我都好快決定要行呢一條路。 但係喺呢一條路入邊啊，即係好多時候會有一個啱啱入行，總會有一個好明確嘅目標俾咗自己，或者可能好簡單，希望自己帶到點樣嘅一面俾大家見到呢？你會唔會暫時都有一個諗法就是、希望短短時間呢一年，起碼大家可以認識到邊一面嘅 Edward 啦，或者可能你自己希望可以做到一個點樣嘅目標咁樣咧？ 喺個歌曲嘅唔可以話風格，喺歌路方面啦，即係我其實同公司都有個共識嘅，不如我哋做音樂，我哋係即係去諗下有冇啲主題。是可以令到人哋有共鸣嘅，咁所以我哋都会去听好多唔同嘅故事啊，收集下啲大家嘅经历啊，咁就将嗰啲主题咧放落我哋嘅歌曲入边，咁所以我其实有少少想做一个storyteller 嘅角色嘅，即系从歌曲唔一定系情歌，咁情歌都系好多人嘅故事啦，我相信。咁喺唔同嘅主題，我都想將一啲市場未有，但係大家有共鳴嘅話題，將佢放落喺歌曲，幫人哋講佢哋嘅心聲。 因為你話你都會有自己即係創作自己嘅歌噶嘛，咁其實本身你係咪都已經係有玩開樂器嘅一啲 background， 可能精通邊一啲咁啊？咁所以變相可能你喺作曲啊等等嗰啲會叫做容易啲入手，可以去開始玩咧。 我係有。自學吉他、自學琴嘅，咁但係都係唔係好叻啦，好似我啲毛筆字咁。 自學嗰啲先勁，我想講， 冇錯， 無師自通，無師自通先係最難啊！我覺得 我諗就係因為有興趣，所以就會會願意花多啲時間練習啊，或者即係睇好多 tutorial 啊，去學好多嘢咯。 咁係咩邊段時期開始係令你有興趣去自學一啲樂器係咪？即係翻返去再前啲，可能即係讀書時候已經開始㗎啦。 係，我2013年嘅時候自學吉他嘅，都唔可以話全自學嘅，都有啲人問一下啲 chord 點樣撳啊咁樣嘅。係，咁學吉他好純粹就係為咗可以有人我自己幫自己彈唱咁樣啫，即係因為唱歌所以想去學樂器咯。 哦， 咁你嗰陣時喺學校嘅時候係即係學呢樣嘢，就會開始喺學校參加一下一啲嘅歌唱比賽啊，各方面啊，定還是可能嗰陣時已經會偷偷地自己寫下歌俾自己咁樣噶？ 呢個問題咧，即係關於寫歌咧，因為我最近都有諗翻係我以前，因為其實我剛才講產量不是很多嘛，咁但係咧，原來我10年前已經開始寫歌噶啦。 哦， 係啊，因為即係有時電視播啲比賽，有啲人都會攞自己原創歌，咁所以我都會對創作其實有興趣。咁所以10年前已經開始寫啲歌啦。咁當然當時係唔識樂器嘅， 係。 咁但係就會腦入邊有旋律咁樣，跟住寫低。用普通话即国语的词啦去写低啦，跟住就即会有一啲创作留咗喺度咁样啦，即中学嘅时 系系啊，系咪又搵得翻出嚟啊？嗰啲都 喺我个脑入边， 喺脑入边系写啲咩啊？嗰阵时嘅你，即嗰个阶段嘅你， 因为咧 好好奇啊！ 我细个听嗰啲歌咧，都系即譬如我同啲朋友去唱 K 嗰啲，都系好多都系情歌嚟嘅，或者以前。即係嗰個比較 hit 啲嗰啲歌，都係呢啲嘅類型，咁所以都係啲情歌嘅詞咁樣。 係，但嗰陣時階段嘅你係咪都有拍拖經驗定嗰陣時都係叫做幻啫？ 冇嘅， 都係從歌曲當中了解愛情係點咧咁樣。 或者可能聽得多嘅時候就係、都係寫咁上下嘅嘢落去啦咁樣。咁開始慢慢即係喺創作嗰條路，學頭先你話齋雖然產量唔高，但係慢慢又累積一啲經驗，會唔會話喺呢？ 條路上慢慢開始由情歌會開始想開拓，其實原來呢個世界唔係淨係得情歌，或者可能甚至乎自己聽歌嘅品味上都開始發掘得越嚟越多咁樣。 我覺得因為我有即係身邊嘅朋友啦，即係都會或者我自己有時都會有啲分享啲故事話，可能有啲唔係咁開心嘅時間。 嗯， 咁所以我覺得歌曲除咗即係啲人話失戀要聽歌之外咧，喺一啲唔開心嘅時間都會想聽一啲歌去幫助到自己過渡嗰段時期嘅。咁所以我好中意一個歌手的歌咧，就是小巧的歌， 哦、 因為佢嗰啲好療愈嘅，即係係啊，同埋配合佢把聲啦，所有詞啊、曲啊，都即係令到我好大嘅感受咯。即係所以我除咗情歌之外，都會中意呢類型嘅歌曲。 咁你話其實呢段時間由可能比賽之後，跟住一路去到而家，你話自己對於表演嘅睇法都有唔同咗，嗰、那個唔同係點樣樣咧？ 因為而家真人 show 嘅節目都即係嗰啲參賽者嘅表演真係好高水準啦，即係佢哋會無論舞步、無論唱或者自己會真係會揼埋 beat 咁樣，係又會嗰啲服裝啊、嗰、那個台景啊，佢哋自己全部都自己諗曬。咁所以佢對於表演其實佢係唔係淨係覺得唱完一首歌企喺個台度就算咯？咁所以對於我自己都會有啲唔同嘅睇法，即係個睇法唔同咗嘅。我就會知道哦，原來要做一個表演或者歌手，唔係純粹唱到一首歌帶個感情。因為有時你唱開心的歌，你都要帶動到氣氛。如果你企喺度，即係當然有啲神級嘅歌手會做到啦。即係大家見到佢出現，佢就會好著弱啊， 吸咗你入去咁樣噶嘛。 係啦，咁但係即係我覺得都要學習一下去，要識得點樣去表演、去抒發，令到嗰件作品啦，即係一個表演 as 一個作品咁樣去，即係帶俾大家咁樣。 在高阁发毛，罕有那类火。你不敢死，曾经小过气，抱些佳节又想起。一种相处是会惯性走到八十岁，没有字句不介意谁，何必争锋般相对，对话告吹。你要故作洒脱，没有伴随，我又发现命数不够等待。算一算积蓄都够，有心分开远去。他去让发展不大多，其实只某夜雨下街角转弯相见与路过，你不抽亦难太尖的雨伞，碰到走完才不返。一种相处是会惯性走到八十岁，没有字句不介意谁，何必争锋般相对，令对话告吹。

下令封鎖谷歌的 YouTube 平台上多條頻道，以及遮蔽部分 Twitter 及 Facebook 帳戶，指稱當中包含反印度政府內容及信息不實，部分帳戶在鄰國巴基斯坦開設。 Meta 及 Twitter 等暫時未有對報導作出回應。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多雲，今晚及明早有幾陣雨及薄霧，市區最低氣溫大約1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最高氣溫大約16度，吹和緩至清勁的北至東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天色好轉，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較大，下周初氣温稍為回升。寒冷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16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 有音樂， 有快樂， 有快樂。 領導樂壇，凝聚音樂力量，製造香港金曲新一頁。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谢谢你的敬援》，作曲苏道哲、胡鸿钧，作词陈耀森，主唱胡鸿钧。 同行有你多好，对我始终看好，哪怕听到什么控诉，种种劝告，同样以情待我好。 Stay。作曲 Jamie Chan at Add On Music， 作词 T-Rex， 主唱施康桥。 记忆年，作曲徐浩，作词林宝，主唱 MC 张天赋。 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号。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黎启峰新水起， 今天我们骚动音乐嘉宾由今年的男生黎启峰 Abbott 带来了你第一首个人的派台作品《三生有幸及挑选》。我和阿斌就会 估关于呢首歌嘅嘢嘅，系啦，咁你啊再揭晓我哋估得啱唔啱？希望啊，啲农历新年起身征讨期间，我哋估得中唔中就代表我哋今年啲运 系嘛系嘛。咁我一定要估啲大包围啲嘅先。 嚟啊嚟嚟嚟 咁样嘅，其实我觉得呢一只歌咧，因为其实你去听翻嗰个歌词啦，或者可能睇埋个 M V， 你都会知道系一个关于讲宠物同埋主人之间嗰个情嘅一首歌。咁我觉得其实呢只歌。最难去 forever 去做处理嗰个部分，可能应该系录 vocal， 因为你谂起一啲嘅画面嘅时候，或者可能系唱到某一啲歌词嘅部分嘅时候，有咩可能系唔喊啊？咁但系你又要知道就系、是、你录歌又真系唔可以喊嘅，即系你唱 live 可以喊，你录歌唔可以喊，所以其实我谂呢一个部分喺个情绪上嘅调整系。要花多少少嘅時間同功夫去做，我會估當時嘅狀況係咁嘅。 咁我估埋你咗揭曉歌名先，就即係三生有幸給挑選，即係成日都會講我寵物就係被挑選嗰一方啦，喺一個即係寵物同主人嘅關係。咁但係喺歌詞裏面，成首歌你表達緊其實嗰個 angle 係你自己嗰個主人嘅感受嘛。所以我想估嘅其實係嗰、那個三生有幸給挑選咧，其實係嗰個主人咧。嗰種掛住係去到覺得其實唔係我揀你嘅，其實調翻轉都係寵物你揀選我哋先有個緣分可以遇上咯。 嗯， 係啦，我覺得係從個歌詞一路聽同埋睇 MV 嘅時候有種感覺，嗰、那個 point of view 其實係可以咁樣理解嘅。 嗯，我覺得兩位講嘅嘢都係非常之正確。係 ，我今年行運啦， 一百分，有幸啊嘛，有幸。咁我。覺得喺錄 vocal 上面咧，呢首歌咧就我編排嘅時候咧，即係前面嗰啲就比較講故事咁樣嘅感覺啦，咁樣。咁其實監製都幫到我好多嘅， 歪笑 係歪笑幫到我好多，即係佢都有提供好多意見啊，邊啲位你應該即係點樣去唱啊，多啲氣聲啊，咁樣或者多啲 vocal fry 啊，咁樣令到個感覺會即係可以再出啲咁樣咯，咁。但系咧，你话喊唔喊嗰样，因为我听过呢首歌实在太多次，咁、 哦、 所以我都可以禁得住个情绪嘅。 O K， 系啦系啦。 咁至于我估嘅嗰样，即系嗰个 M， 因为我呢一首歌咧写嘅时候咧，咁加上词人佢自己有养宠物嘅，咁、啊、可能佢个感受咧都会好深喺呢样嘢嗰度。咁而我系听好多唔同嘅故事啦，咁不过我自己咧就。雖然有好多同寵物互動嘅機會啦，不過我就冇養寵物自己，係啊，因為即係都喺生活上，我自己覺得哦，我都要照顧好自己先可以照顧到寵物咁樣。咁但係喺歌曲創作嗰度，咁同埋佢填詞，我都有即係同佢討論過呢樣嘢嘅。咁其實佢喺呢個歌曲嘅處理咧，佢會覺得。唔好淨係 focus 喺個主人嘅傷感嗰度、 嗯， 即係佢都會覺得係即係因為有句歌詞就係誰人都知一生多兜轉，到合眼要走終須失掉方寸。咁呢句嘢咧，其實係套用喺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嗯、或者人嘅離別咧，都係可以適用嘅。咁所以點解佢會咁樣話被挑選咧？就好似因為佢當寵物已經係好似屋企人咁 樣， 咁所以就係、是。被佢挑選成為屋企人，有嗰種好親密嘅感覺咯。 哦，係因為初頭第一次就咁聽嘅時候，未睇 MV 啊，或者未攞住歌詞睇嘅時候就咁聽，都會諗起啊，嗰、那個應該係一個人嚟嘅，會有一種咁嘅感覺，即係好 close。對於嗰個即係主角嚟講，唱歌者嚟講，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對象咁樣。咁但係其實寵物呢一個題材，因為你頭先都講過，我希望自己嘅歌令到大家有共鳴。去講一啲故事，咁其實好多雲雲嘅 topic 當中，點解第一首又會真係諗到，不如我用寵物嚟做第一擊啦咁啊？ 呢個咧就即係頭先都有講過，就係我同公司都有討論過嗰、那個歌路係點樣啦，即係我哋做即係講故事啊嘛。咁而呢一個主題咧，就即係其實係同老闆傾下嘅時候咧，咁佢就想講呢個故事出嚟。因為佢都覺得佢仲即係會喺嗰個寵物離世個傷痛嗰度，可能有時都會覺得、 嗯、 啊，好仲未可以完全接受或者適應到啦。 嗯， 咁所以佢都會覺得啊，如果有一首歌係呢個主題，俾佢可以 聽同埋有其他人都有共鳴，咁就好辣咁樣，咁所以就揀咗呢一個歌曲，即係呢個 方向。 呢、這個方向。 今日就有咗個方向之後，你就再翻去按住你自己嘅理解咁樣開始去做作曲嗰部分。 係，冇錯冇錯。 當你去寫歌嘅時候，你有冇話諗嗰個畫面係諗緊啲咩？有時係咁噶嘛，寫歌唔一定係作曲嗰個時候同最終成品。嗰、那個畫面係一樣噶嘛？你有冇話即係去培養呢個寫歌嘅情緒嘅時候，自己會諗啲咩啊？或者可能係睇啲咩啊？喺一個咩嘅狀態底下去寫呢首作品咧？ 呢首歌咧係度身訂造咁樣嘅形式嘅，因為就收到個主題，跟住咧就去每一段去雕琢啊，符唔符合個主題咧咁樣。咁所以我自己好好彩啦，我就冇即係冇遇到。過有好親嘅親人嘅離開，或者寵物嘅離開，咁所以我都會可能用人與人嘅關係嘅呢個傷痛，即係可能有時啊有啲畢業啦，再見唔到某啲嘅朋友啦，或者佢要離開呢個地方，唔再喺度，咁啊或者係有時感情嗰啲啦，咁所以我會將嗰啲嘅痛咧。雖然個質量有啲唔同，咁但係我都會覺得痛，即係都應該差唔多嘅， 即係個 emotion 上都可以拎合。 係啦係啦，咁所以我就將嗰啲嘅即係事件啊或者故事啊，將佢哋嘅感覺放咗落歌曲入面。 咁呢個作曲嘅過程有冇話即係用咗幾長時間起咗一個叫做可能初版出嚟？即係可能喺屋企係咪都攞住吉他或者攞琴咁樣去？ 本身咧，我成日記憶入邊，我以為用咗兩三日嘅，其實原來唔係， 係更長啊嘛。 係啊，我聽翻個 demo 咧係有四個版本嘅，即係原本係個 verse 係完全唔係咁嘅。咁就但係之前嗰版本就係因為我都唔夠痛，所以我就冇用到咁樣咯。咁而我即係。作歌嘅時候，我係彈出嚟嘅，呢一首歌。咁但係其實我彈琴唔係好叻啦。咁但係我都即係今次呢個方法咧，就咁彈出嚟，攞琴。 係。咁跟住個步驟，當你彈咗有個曲，有個即係叫 demo 嘅時候，咁跟住下一步係俾即係揾填詞嘅朋友去睇下擺啲咩文字落去啊，定抑或同步已經揾埋可能編曲監製啊等等咁樣。 我作咗個 melody 之後咧，其實我自己係試下去編曲，睇下得唔得嘅。係啊，即係我就放唔同嘅樂器啊，咁樣我喺我認知範圍，即係啱 feel 嘅 string 啊嗰啲嘢就放曬落去咁樣嘅。咁就揼咗個初步嘅 demo 咁樣，跟住就唱咗一次啦，跟住就。掉咗俾詞人去作詞咁樣咯，咁但係其實Y 燒咧都係我同老闆傾開偈嘅時候，咁即係佢好欣賞佢幫姜濤做嗰首 Dear My Friend， 咁所以咧佢就問我喂揾Y 燒好唔好啊？咁樣我話梗係好啦， 好啊好啊，老闆你 OK 我 OK 啊，係 啊梗係啦，可以係咯，因為我一直都好期待可以同到唔同嘅音樂人合作嘅， 係 啊，咁所以就。系咯，都好开心。今次去編曲再做埋我嘅監製， 咁你攞住你自己嗰個嘅版本去揾 Y 燒嘅時候，嗰陣時係即係隔空send 俾佢，跟住等佢可能佢有啲 feedback 俾你啊，定話係真係大家面對面可能入到 studio 或者點樣，大家一齊聽，然後一齊諗究竟只歌之後點樣 develop 噶？ 嗯。我係完全相信 Y 燒嘅專業嘅，咁所以當時咧，我係即係抌咗俾佢之後，我講咗少少我嘅諗法，同埋俾咗少少 reference 佢，咁跟住佢就基本上個編曲咧，淨係改過一次嘅啫，因為有少少嘢喺個 intro 嗰度改咗嘅啫，跟住都冇改過啦，係，咁係咯。 系咯，因为嗰个编曲，头先你讲你自己都会谂加啲咩落去嘅时候，会提到 strings 啊。我觉得喺而家呢个成品出嚟听，其实嗰个 strings 都系几重要嘅元素，带动到一种哀伤唔舍得嘅。 冇错，我好中意大提琴嗰个声音喺最尾个位置，同埋见到喺录音室嘅时候，哇！真系我自己嘅歌有真人录 string 咧， 系 好感动。我觉得个感 觉，即系你又睇住佢哋录， 有啊有啊，监场我。 咁啊，錄 vocal 嘅時候，頭先都輕輕講咗，即係話我 Y 師可能會有一啲嘅 guidelines 俾你點樣去試啲音咁，因為都係咪算係第一次 真係 proper 地入去錄音室錄一首歌。 係冇錯，以前嗰啲都係對於我嚟講係 demo 咯，喺屋企自己製作嗰啲。係咁，所以第一次入到專業嘅錄音室，有專業嘅監製，可以俾到好多即係幫助我去完成成件事咯。 有冇唔習慣嘅？其實因為你入到去錄音室戴住 headphone 嗰啲，全部好細緻㗎啦嘛。 甚至乎聽自己把聲，應該你會直頭覺得嗰把聲嚇我嚟㗎，呢把聲真係我嚟㗎咁樣㗎嘛。 有冇唔習慣嗰啲咧？真係 唔係話唔習慣，係即係反而係覺得好開心啊！因為有得即係試下呢個經歷啦。咁同埋有人去即係其實 Y 小咧，好似做咗一個唱歌老師咁樣嘅角色嘅。即係當時佢話俾我聽，邊個位應該點唱，同埋咬字。其實有時我自以為話咬得好正嘅啲字，原來唔係嘅。咁所以佢話咗俾我聽有嗰啲問題咧，咁我都可以即係對於唔係淨係今次錄音，我可以拎得走咯啲嘢。即係之後譬如做現場表演嘅時候，都可以用翻嗰啲技巧。 都係即係譬如 chorus 都會聽到你處理嗰啲嘅段落嘅時候，有啲會可能有少少假音上一上，跟住轉一轉，呢啲可能都係佢即係可能同你去試出嚟， 係試出嚟嘅。 咁而呢首歌頭先一路都有講到嗰個 message， 關於寵物即係填詞呢位朋友文偉業係咪都係你認識咗一段時間嘅好朋友嚟㗎啦？呢個係 係冇錯， 所以揾佢今次就即刻諗起揾佢填詞。 係我同佢大學同學嚟嘅，咁大學嘅時候已經同佢有都係非高產量地去做呢件事。咁其實即係佢都成日都話：喂，快啲抌啲曲過嚟幫我填啦！咁但我就成日都懶懶閒咁樣， 就抌住佢啦。 係啦，咁但係都都會有啲作品做到出嚟嘅。咁咁啱今次有呢個機會，咁就好想揾佢去幫我呢首歌填詞。 所以就即写好咗就掟俾佢， 系冇错， 同埋即都应该几有默契，因为大家相识咗咁耐，都好知道大家嘅嗰种创作嘅方法。 系冇错，因为其实我两年前咧都写过一首歌嘅，咁嗰首歌就我自己好中意佢喺描述情感嗰个方向，系佢个着墨点咧，咁所以我会觉得。即系我未写呢个词嘅时候，我已经知道啊，佢嘅观点会即系会好出众，同埋即系会贴合到个主题，或者即系抒发到我想讲嘅嘢，咁所以我就揾咗佢。 系啊，因为首歌我觉得其实第一个 verse 一嚟，佢已经讲咗个气氛，你自己一个人喺度企喺度好伤心，几句已经讲晒，就入到个 mood 咁样。咁所以即系歌曲嘅部分会咁啊，咁亦都之后去到后续嗰个 MV 嗰度，亦都。哇！我一路睇嘅时候，我即系同阿斌讲话，你睇咗未啊？ 我唔敢好专心 睇喎呢个 MV。 我可以听，但系专心咁睇咧，对我嚟讲就太 heavy 啦，实在，因为好感受到嗰一种嘅痛嘅，我系最感，即系最贴近地感受到，因为最近我又有呢啲咁嘅事情发生，咁所以我就冇唔敢睇晒住，我迟啲可能将啲感觉开始好翻少少，我会睇晒佢。 你可以试下你瞄咗佢，净系睇画面，播翻啲贺年歌，然后睇咗个画面，咁你就可以做到 research 啦。可能 咁你都叫做到 research 咁。但系呢个 MV 咁嗰个故事啫，即系你同狗仔嗰个咁啦，咁个 storyboard 啊等等，或者成个团队嗰啲，系咪都系你同公司大家都系一齐？坐低，大家谂下 brainstorm 究竟点样去揾一啲人啊，故事点样发展咁样 嘅。我有放到我嘅意见落去嘅。不过其实因为呢个故事咧嘅原生嘅故事都系我老板嘅少少嘅经历啦。咁当然真人真事改编啦。 系系。 咁元素方面，即系都系放咗啲啊，同狗仔一个好开心嘅互动啊，以至可能有一啲唔同嘅情况。可能佢突發地唔舒服，又或者可能佢真係年紀大啦，咁樣去走咗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故事其實我哋都傾咗好多啊，會唔會即係拍啲即係 general 少少嘅嘢咧？即係大家都會有經歷過嘅嘢，咁所以我哋最尾就 come up 咗用一個即係描述曬成個情況咁樣嘅故事，去做個 MV 咯。 係，亦都，但係佢裏邊都幫你加咗一個少少嘅身份，即係畫畫嗰個咁樣呢個，因為嗰度都畫到，即係可能狗仔出嚟好靚啊咁嗰個。咁呢個係咪都有啲朋友可能係一齊幫忙去處理畫嗰部分？ 定還是係你自己親手真係畫成幅出嚟？係 自己嚟嘅咧？ 因為你頭先啲毛筆字已經好好啦，畫畫你頭先係咪都話即係自己都有畫開咁樣？ 我有畫開畫嘅、嗯，不過咧今次嗰幅畫就唔係我畫嘅，係啦。咁啊係好多謝Emily 小姐啦，咁幫我哋即係做咗石，佢係我哋 MV 嘅art director 嚟嘅，咁佢亦都即係佢本身係畫開寵物畫嘅，咁、哦、所以佢就即係借咗個場地俾我哋啊，咁樣跟住就去做咗成個 MV 嘅即係好多畫上面嘅嘢啊，咁樣咯，係、嗯、啊。 咁真係望住呢一首真正屬於自己嘅作品誕生，包括連 MV 都有曬嘅時候、嗯，其實你完成曬所有嘢，即係推出而家就即係宣傳階段啦。 嗯， 但你望住自己嘅，哦，終於出世啦！嗰陣時即係個感覺，覺得係點樣？ 係好唔真實嘅，即係咧自己個歌名啦、個名啦，喺嗰啲。有音樂嘅平台嗰度見到同其他歌手擺埋一齊咁樣，你覺得嚇點解會可以咁樣嘅？好開心啊！仲有時有啲歌手我好欣賞，同佢排埋一齊咁，好開心。 係，呢種唔真實，我終於擁有自己嘅。 係啊，係啊，咁樣咯。 咁但係亦都即係喺出咗呢個第一首嘅作品啦。咁啊，今年應該都會繼續落嚟有好多自己嘅創作啦，或者可能自己嘅作品啦。有冇已經係 plan 緊話想今年個路線係點樣？行嘅，想今年做到几多首歌啊？咁样样， 几多首歌就唔讲定住，系都未知嗰个 planning 系点、嗯。不过就嚟紧，我哋预算啦，应该三月中咧会有第二首歌嘅。 嗯，都算嗰都算密、哦，产量好高、哦。 即系系咯，我同其他人讲，咁快又有第二首咁样，系咯，咁我自己都好期待嘅。其实系咯， 会唔会喊噶？系咪喊嘢嚟？ 系咪喊嘢嚟嘅？ 即系阿斌应该会睇得嘅，可以。 我会觉得系咁咯，就算个古仔唔喊，佢都会唱到你喊咯。呢个先系佢最劲嘅地方咯。 所以你应该用我教你嘅方法，睇 MV 嘅时候咧， 播首贺年歌，系啦，恭喜你。恭喜你咁样 系啦，咁所以今日大家亦都可以透过呢个访问认识到今年嘅男新人，佢嘅名字叫做黎奇峰 Eric 嘅，咁啊有佢第一首嘅派台作品《三生有幸给挑选》，咁啊今日多谢上同我哋介绍啊，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啊，心想事成啊， 风生水起啊， 风生水起啊，系啊，多谢你， 多谢你， 拜拜。Bye bye bye bye 失水里外企，夹杂了泪水掩盖如地。逢时哭声垂头丧气，情人般想你。那大厅静得仿似默契，再没有撒娇不满和温暖叫声，不要避，如提示你已远飞。若你累了就要睡去，让我度过这个空窗期。若太念挂就要念挂，别要害怕痛心，抵消伤悲，始终要靠伤悲。谁人都知一生多兜转，到合眼要偷中虽失掉方寸，际遇或愿意不会算，只知开端比消散更短。旁人都慌了心急规劝，到没有听到呼吸何用劝。假使你要赶终点的那段，有明说，你学会大叫弹跳，有笑未觉倦了，转眼间分离。用你力气换我士气，又再惦记横跨山巅。低谷的福气价不菲，谁人都知一生多兜转，到合眼要偷中虽失掉方寸，际遇或愿记不会算。 只知看定比笑散更短，旁人都慌了，心急规劝，都没有听到呼吸何用劝。假使你要讲终点的那段，有明说再没理想，叫着谁用落荒躲避，只相信最后火海天际雪纷飞，世上结局配合遗憾大电优美，今生太快，只好转世来再演出戏。难保这一生能避免经历兜转，太多目光都要转，即使天崩塌别多怨，承受得起那心酸有缘，我大概学懂转化吧，要运算感激饰演今生客串，演好这戏分走得更远。假使一生清空结算，三生有幸却挑选还是暖。